南朝鲜委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官15号到庆尚北道兴州郡去，计划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做解释，可当地居民展开抗议活动，表示了对统治集团的愤怒。那天伪庆北地方警察厅说，居民的抗议斗争妨碍了执行公务，是一种暴力，甚至以外部势力介入为由，组建专案调查组，着手搜查有关人员。他们还策划把当地居民用拖拉机和卡车阻挡那肆意放出崇外卖国妄言而遭到抗议的当权者一行逃走，定为非法并加以处刑。